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10集。 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至于眉睫之前也。这忘忧谷整个透着一股邪门的气息。上一次程前进忘忧谷的时候，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自己也不明白是摆了哪门子乌龙误闯的。这一次他有意识地往里走，却好像遇到了鬼打墙一样，在外围兜兜转转转了半天，始终又是回到原点。当年师父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以至于后来他带着水坑逃出忘忧谷的那段路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虽然跑得颇为狼狈，但途中似乎也就是野兽多了些，并不算特别的凶险。然而此时他那把凶力无双的双刃却居然绵羊似的伏在身侧，畏惧的跟什么一样。程前默默地周转起周身真元，念起清净经，掐了个手诀，在眼周轻轻一抹，他眼睛里有寒霜一闪而过。一般鬼域伎俩在这样的元神之眼下必然无所遁形，然而程前打量周遭，眉头却缓缓地皱了起来。这山谷太平静了，平静的近乎透出一股诡异来。山峦如玉，丛林秀美，然而偌大一个山谷，既没有妖魔之气，也没有山川清气，悄无声息，像一幅画。程前没有妄动，默默地在原地坐下，抱手原衣，尽量将稍微有些浮躁的心绪沉了下去。随即一个疑问便浮了起来，他记得师父说过，师祖他们一路从扶摇山打到了200里外的忘忧谷。 为什么是忘忧谷？难道扶摇山地方不够大，不够那几位大能发挥吗？ 程前年少的时候毫无常识，对修行界里的一切两眼一抹黑，总觉得鬼都是走在夜路上撞上来的。直到他修出元神，又触碰到天劫，才隐约感觉到了某种无处不在的东西，好像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别有隐喻，合着某种神秘的定数。 忘忧谷有什么隐喻呢？我当年误入忘忧谷，真的只是机缘巧合吗？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山谷中暖玉之烟也似的气息渐渐暗淡了下去，风中传来沙沙的声音，好像有无数人默然齐整地从他身边走过。当最后一丝日光也落下山去的时候，他的双刃突然毫无预兆地开始嗡嗡作响。程前蓦地睁开眼，却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凡人幼童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面前。那小孩细胳膊细腿儿，一副没吃过饱饭的模样，只有脑袋显得格外的大，顶多七八岁的模样，咧嘴一笑还能看见嘴里漏风的乳牙。他安安静静地蹲在一边，见程前睁眼看他，便托起下巴笑了起来。程前在冥冥谷中的冰潭里闭关数十年方才破壁而出，身上自然带着寒冰不散、生人勿近之气。他要是不收敛气息，别说凡人，就是一般修士见了也不免犯怵。可是眼前这凡人小崽子却毫无畏惧之色，还好奇地当着他伸出脏兮兮的手指，在那结满冰碴的双刃上微微点了一下。可能是被冰到了，他呲牙咧嘴地收回了手指，问道： 秀才，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睡觉呀？ 程前顿了顿： 我不是秀才。 哦， 那你是举人老爷吗？ 小孩睁大了眼睛。 我爹说，只有读书人才穿你这样的长袍，乡下人要到土里干活，穿不起的。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野孩子解释不通，程前便没有多话，只冲他笑了一下。小孩呲出一口豁着口的牙，说道： 我叫二郎，你要进山谷吗？我家就住那边。 言罢，他抬手一指忘忧谷的方向。程前心里微微一动， 忘忧谷里何时有了人家？ 再一看那孩子，程前总觉得他身上仿佛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劲儿，当即便站了起来，若有所思地跟着这蹦蹦跳跳的小孩往山谷中走去。说来也奇怪，原本兜兜转转的路仿佛突然想开了，露出一条通顺的道路，痛快地将他们两人放了进去。二郎走路好不老实，时而要去扑萤火虫，时而蹲下摘花，时而捡起小石子往水沟里扔，时而用沾满泥巴的手抓住程前的衣摆喋喋不休。 我家以前不住这里，前一阵子遭了大灾，爹爹死了，娘不要我了，我便跟着爷爷还有好多乡亲都搬到了这里。 什么灾？ 程前心里隐约有一个猜测呼之欲出。 不知道，我不懂啊，爷爷他们说是仙人降罚还是什么的。哎呀，仙人坏死了。举人老爷，你家住哪里啊？是当大官的吗？ 程前一滞，小孩却也不指望他回答，说话间毫不畏惧地抓住了程前握剑的手，仰头故作老成地说： 那你可要当个好官呢。 程前的手轻轻颤了一下，他因为功法缘故，体温已经比正常人低不少，手中又握着双刃这种极寒之物，饶是这样却仍被这孩子冰了一下。程前低下头去，二郎便无忧无虑地对他露出了一个无耻的笑容。只见那孩子不大能遮体的领口与袖口间有几块鲜红色的斑，据说只有冻死的人身上才会有这种鲜红的斑。一瞬间，程前恍然大悟，唯有长眠之地方能忘却俗世烦忧。他脚步顿了顿，低声问： 你很冷吗？ 二郎听了，嬉皮笑脸地摇摇头： 我还觉得热呢。 他眉目安详，只有脸上似有清白痕迹。这时远处传来一声苍老的低唤： 二郎，快回家。 来了。 二郎听了，立刻松开程前的手，跳着脚活泼地原地蹦了两下，对程前道： 我爷爷叫我了，举人老爷，你要去什么地方再自己找人打听吧。 说完，那小孩哼着不知哪里的乡野小调，蹦蹦跳跳地走了，只是身下没有影子。 哎， 程前忽然开口叫住他。二郎瞪着一双无垢的大眼睛回过头来，程前拄着亡魂无数的双刃，沉静地站在原地，在氤氲夜色中就像一座眉目清俊的神像。他轻声说： 我小的时候也叫二郎。 一瞬间，他仿佛看见了无数喜怒哀乐后命运混杂的分叉。自从元神入住聚灵域，他再没有这样真切地感觉到人间悲欢的牵连。二郎听了，惊奇地看了他一眼，抓了抓满头的乱发，笑嘻嘻地跑了。程前轻轻地吐出一口气，他心里忽然生出某种渴望。 如果世间真的有亡魂之地，那么…… 程前整个人化成了一道影子，风一样的掠过秀美但死气沉沉的村寨，直入山谷腹地。 上一次在此间遭遇的虎啸猿啼群岚环伺都不见了踪影。程潜隐约明白了，原来那些让他仓皇逃窜的恶狼与野兽，都只是他年少时心有力气手无爪牙时一场虚弱的噩梦。这一回程潜没有再迷路，他很快找到了桐如尸骨所在。正值新月之夜，夜空如洗，不见婵娟，唯有群星万点。那经年的尸骨都仿佛带了一点说不出的宁静慈祥，看起来并不可怖。程潜几乎能感觉到双刃与面前这具白骨之间隐隐约约的共鸣。就在这时，眼前场景倏地一变，好像一道遮盖着什么的帘幕就此拉开，一个声音轻轻地在他耳边诘问： 你一生中最快乐是什么时候？最痛苦是什么时候？为何要走上这条路？这些年来可曾后悔？ 这声音无比熟悉，程潜却想不通在哪里听过。一瞬间，他看见自己那黄鼠狼师父抱着年幼的他冲进雨幕，口中还念念叨叨的不知在说什么。破庙中满脸灰的小孩懵懂地抬起头，手中还有一只刚刚磕开泥巴的叫花鸡。长路一甩，蓦地到了扶摇山间。花团锦簇的温柔乡中，傲慢的少年人敷衍地指挥着小丫头给面前的小孩一人抓了一把松子糖，没有成人腰高的小程潜脸上的不以为然带在了眼角眉梢。刚一出门，便毫不在意地将那一包糖转手给了同样讨厌的师弟。程潜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中途伸手将那包松子糖接了过来，含了一颗在嘴里，剧烈的甜味儿刺激着他久不逢酸甜苦辣的舌头，几乎有些恍惚。程潜不由自主地让过楼梯上的小孩，缓缓地向那一天要梳800遍头发的少年走去。看着他趾高气扬地将一干丫头与道童指使得团团转，心里某种东西突然决堤灭顶似的轰然将他淹没。程潜蓦地上前一步，抬手将那少年搂进了怀里，像是搂住了他一生唯一的珍宝。大师兄那时候人还没长开，骨架还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细瘦，比同龄人略显迟缓的个头也堪堪指到程潜的嘴唇。程潜微微抬起头，下巴便垫在了那少年的头上。一瞬间，他眼前竟有些模糊。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刻，也是最痛苦的时刻。他心无挂碍地直面着自己，抱着最思念的人，清晰明了地知晓了自己一生所归，同时也清楚地明白这一切都是假的。所有的希望都渺茫的，仿佛日落时分那一线的天光。年华流过，便是已经死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